要是以前也有人告诉我这些就好了。大人们不要觉得小孩还小不懂事，不知道怎么教小孩。大家好，我是狐狸先生，您现在收看的是今晚来胡说。你知道台湾除了已是亚洲第一个婚姻平权的国家外，还有什么是亚洲第一呢？病人自主权利法于2019年1月6日实施，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立法保障病人医疗决定权的国家。台湾在2015年全球临终病人死亡品质评比中，在亚太地区排名第3，全球排名第6。2019年病嘱法实施，目前与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并行，但病嘱法对病人自主权的保障又更加完整。不仅适用对象扩大，能够拒绝的医疗范围也更广哟。今天要推荐大家4部让小朋友也能够理解死亡的作品。一生一次旅游指南。书的开头由一生一次旅行社社长库鲁先生开了一场旅途的行前说明会，并从预立医疗决定开始谈起。先前谈到台湾实施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就是以病人为主体，让他们有优先拥有对病情的知情权与医疗的决定权。什么样的情况呢可以使用病人自主权利法呢？末期病人、不可逆转之昏迷、永久植物人、极重度失智以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重大疾病。病嘱法的使用可是非常谨慎的哦，它必须要有2位具相关专科医师资格之医师确诊，聘经缓和医疗团队至少2次的照会确认，而且病嘱法签署必须要年满20岁，心智健全，而且是意识清楚的情况下签署的哦。亲属是无法随意更改你的决定，在签署前呢，也必须要带上2位见证人以及医疗委任代理人。代理人与见证人除了本身是法定继承人之外，不可以是因为你的死亡而可以获得好处者。关于预定医疗的法规，也不得不提到在病嘱法出现之前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安宁医疗呢，并不是指放弃医疗，而是尽可能的降低病人的不适，让其有尊严安乐活到最后一刻。本书呢，用非常可爱的插画来解释医疗议题，并且提到了哪些器官可以捐赠，以及台湾多元的葬礼文化以及殡葬自主的议题哦。在世的时候就可以自行选择后事的办理方法哦。提到葬礼文化，这边可以再推荐几部作品。可可夜总会，除了可以看到电影里面墨西哥节庆亡灵节以及他们地区的宗教仪式或是他们的生死观，也可以让小朋友理解为什么我们要祭拜祖先。当然，我们不是要大家死命记住已故亲人啊，而是透过祭拜，让生者也能够在仪式中怀念自己的亲人哦。有人说，葬礼都是为了生者举办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大人可能会觉得小孩还小，不需要带他们去亲人的葬礼吧。但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也是需要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送别亲爱的人哦。 世界上最棒的葬礼。 这本书的故事中呢，小朋友呢他们自己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葬礼社。他们在山林间呢为去世的小动物安排了葬礼，为他们挖坟墓，为他们献花，为他们念诗，为他们流泪。大家可以回想看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有把公园里去世的小动物埋葬起来，或是为他们流一点泪呢？原本是一个小孩子的游戏啊，结果最后变成了能够逐渐引起对死掉动物产生的同理及哀悼的心情，以及理解整个仪式背后的一些内涵。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在《一生一次旅游指南》这本书中，谈到了许多面对情绪的状况，丧亲失落情绪引起的各种反应。我们的心情会经历震惊麻木期、急性悲伤期、复原重组期，但也会有另外一种人的情绪，像钟摆一样，失落期与复原期是并存的。不同人、不同年龄，其实在面对失落时，产生的情绪反应也不同。而且不是小孩子就不懂死亡哦，小朋友也是有感觉的。这里让我来推荐这本童书绘本 《爷爷的天堂笔记本》。 透过孙子在爷爷的床下发现一本爷爷生前写的天堂笔记本，让孩子可以理解爷爷的离开就像为自己安排了一场死后必做的一百件事，原来是天堂版的白日梦冒险王啊。这样有创意又可爱的绘本，让孩子可以捡起伤痛，抚慰害怕失去的心灵，最后在理解自己的情绪后，从情绪的出发到行动的展现，让自己走出丧亲的伤痛。而对于正处于失落情绪的朋友，不要给予尴尬的安慰啊，但也不要因为害怕尴尬而与当事人疏远哦。我们可以给予陪伴，但不需要多做评论。如何与小孩子谈论死亡呢？我们可以从自然的景物，或是今天介绍的这几本绘本以及动画来谈哦。今天推荐的作品都非常值得推荐给亲子共读，让小孩能够初步理解生死所需要面临的状况。要是以前也有人告诉我这些就好了。大人们不要觉得小孩还小不懂事，不知道怎么教小孩。我们不要避谈死亡，而是依据适龄提供不同面对死亡的方法哦。影片看到最后的朋友，感谢你们的收看。你是不是也觉得学会失去与生死问题在小时候都没有人教你呢？现在只要在下方留言分享那个启蒙你学会面对死亡的绘本、图文书，或是哪个电影啊或动画，我们将在留言区呢抽出三位观众，赠送这本《一生一次旅游指南》哟。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并且分享这部影片，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虎皮先生的影片哦。那我们下次见喽。